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圆耳轮的笑星赵岩，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有关他的小故事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讲过不少。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说说妻子眼中的赵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赵岩呢爱足球，爱的是如醉如痴，对于这一点呀，妻子高红艳可是深有体会。结婚前呢，高红艳在中学当政治老师，有一回赵岩来学校的时候，碰巧他在上课，赵岩呀就在教室外等着，后来看见一帮初一的学生在踢球，赵岩二话不说就加入了其中。有的学生认识他呀，就起哄说，哎，快来看，哎，高老师男朋友跟小孩踢球了。高红艳闻听赶紧往窗外看，这个时候的赵岩踢得正带劲儿，一脚劲射，结果是用力过猛，扑通一声摔了个结实。结婚以后，高红艳更是彻底的见识了赵岩对足球的深爱。那在讲述下一个趣事之前，我们先来听听马季、赵岩表演的相声《一阵风》，一会儿呢咱们再接着说。 这个和广大的广播爱好者们这样见面啊，这是第一次。 就是 因为大家都在收音机里啊听到我们的声音 啊， 就是没见过这个人长什么样， 没这机会， 哎，所以同志们有很大的兴趣想看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都挺关心的， 哎，就是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啊。展览呢， 希望大家尽情的参观。 哦， 就别拿走就行了， 人也抱不动。 这个相声啊都是说普通话， 对， 所以北京人比较多， 哎， 但是呢相声演员不是全是北京人， 也不是绝对的， 哎，你像我吧， 啊， 我不是北京人。 您是哪儿的人呢？ 我是丰城人。 像 啊， 怪不得疯疯癫癫的。 怎么说话呢？ 丰城， 丰城不知道吗？ 丰城在哪儿啊？ 嗨，提起我们这个城市，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 嗯， 提起我们的特点来，你准清楚。 那你们丰城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那地方爱刮风， 刮风啊， 经常一阵风一阵风的刮。 我刮一阵风。 前几年我们那地方刮了一回鸡血风， 满天飞鸡血。 飞鸡血怎么飞啊？ 不是鸡血风吗？ 我们那儿流传着说打鸡血治百病。 鸡血治病， 哎呦，全城轰动啊！ 哦， 人人都想打这鸡血， 全打。 走在大街上您去看去吧， 嗯， 都提了只鸡。 哦， 那时候您想买只鸡吃啊，那困难大了， 供应紧张， 不是一般的紧张。 怎么呢？ 你想买只鸡吃啊？ 啊， 带着介绍信，拿着户口本，医院开证明，二商局批条，菜市场排大队来。 嚯 啊， 都让这打鸡血闹。 我们有一个老邻居叫赵全信。 叫赵全信呢、 啊、哎，甭管什么消息他全信， 糊了糊涂。 可听见这消息了，满街上去宣传去。 怎么宣传？ 哎呀，打鸡血治百病，这个办法可忒好了。 唐山人，这打鸡血的办法好什么呀？ 你要有了病啊，你就抽鸡血，省得给大夫找麻烦。 那么你有什么病啊？ 我呀就是腿疼啊。 怎么个疼法？ 那小刀一拉就疼。 废话， 嗯， 锥子一扎更疼。 嗯， 你打鸡血治什么病？ 我不是为了治病啊。 那干嘛呀？ 我就是为了长点肉啊。 长肉？ 你我活了60来岁了，才70多斤肉啊， 太瘦了。 哎， 哦， 我打鸡血呀就会长肉。 那也不见得顶用。 哎，你可不能那么说，人家都说灵着呢。 那你就试试吧。 我们这位赵大爷一天不间断，连续打了7期49天， 长肉了， 屁股上扎得跟马蜂窝似的， 好进窟窿。 这阵风刚刮过去 啊， 又出了一阵风。 什么风啊？ 自来水治病。 对，据说还是从外国传来的。 哎呦，人人都喝自来水啊。 全喝呀， 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人人都喝。 哎呦， 你算那几年喝的地下水位都下降了。 不，这爱不上。 我们这赵大爷又出来了 啊， 都说打鸡血治百病，感觉百门不治啊。 明白了， 还是喝自来水好啊。 啊， 你看我喝了这么1星期 啊， 我就感觉到有明显的疗效啊。 有什么效果呀？ 每天多跑几次厕所呀。 嗨，跑肚拉稀了。 喝这个自来水啊。 啊， 嗯，你先等着吧。 干嘛呀？ 我还得上厕所。 这就来劲儿。 我跟你说呀， 啊， 我，哎呦，咋还控制不住了呢？ 嗨，别老凑热闹了。 这阵风刚过去，又刮起一阵风来。 什么风啊？ 甩手疗法。 甩手治病。 哎呀，人人都甩啊。 是吗？ 你想我们那赵大爷能闲得住吗？ 他得跟着呀， 见着人说话都甩着手。 是啊。 哎呀，甩手疗法呀。哎呀，这个办法可忒好了呀。听说是祖传秘方啊。 嗯， 简单医学是分文不取啊。 哦， 有病的你就甩病，没有病的呀还甩出点营养来呢。 行 嗯， 甩得我脑袋都晕了。 我们这赵大爷 啊， 就这通甩啊。 啊， 你不让他甩都不行了。 怎么呢？ 半身不遂了。 甩出毛病来了。 就是嘛， 以后别听风就是雨，跟着凑热闹。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 啊， 有些消息咱不能不信呢。 什么消息呀？ 我们那儿又传出来了。 什么？ 说胖子好。 胖子好？ 嗯，胖子可以长寿。 嗯， 胖子可以治病。 嗯， 胖子可以防癌。 这谁说的呀？ 胖子领导时代的新潮流。 这也太悬了。这个 我们那个地方啊， 啊， 你看到处都在宣传胖子。 是吗？ 报纸杂志有关胖子的文章都出来了。 还真不少。 那就是要宣传胖子。 哦， 要鼓励胖子。 是， 要推广胖子，要普及胖子了。 哎，普及那么多胖子干嘛呀？ 哎，他胖子就是好啊。 胖子好什么呀？ 咋不好了？ 胖子爱得病。 哎，你咋那说话了？ 啊， 那胖子爱得病。 对， 你瘦子就不得病了。 嗯 嗯，那医院都给大胖子开的，瘦子不准进去。 你这叫抬杠。 还是的呀， 人家瘦子长得精神。 那你要那么说，人家胖子长得肉头。 肉头？ 对不对呀？ 瘦子长得轻巧。 是，人家胖子长得肥沃。 瘦子苗条。 人家胖子他有分量。 瘦子结实， 胖子他悬疼。 哎，你买馒头呢这儿？ 你甭管咋说，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啊， 我们那个地方 啊， 我跟你那么说吧， 说 我们那个芭蕾舞团呢， 啊， 都不跳那个睡美人了。 那跳什么呀？ 为了跟上时代的新潮流。 嗯， 跳睡胖子了。 睡胖子？ 嘿， 哦， 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嗯， 没人看了。 那看什么？ 唐伯虎点胖子？ 没听说过。 外国国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时髦了。 什么时髦？ 罗密欧与朱胖子。 像话 吗？那《牡丹之歌》啊，都没人唱了。 是啊， 改编成《胖子之歌》了。 那怎么唱啊？ 啊，胖子，肥肥碌碌多壮观。 行行行行行行， 胖子呀，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胖子就是好啊。 胖子， 嘿嘿， 啊， 你这个人呐，缺乏历史知识啊，我跟你呀，啊，就没有共同语言。 我怎么了？这是 这个胖子在我们祖国有一部胖子的光辉发展历史。 胖子还有发展史？ 你没研究过呀？ 啊，那你给说说吧。 早在唐朝， 嗯， 那就以胖为美，以胖为贵。 你有什么根据啊？ 有根据 啊。 嗯，你看戏台穿那个服装， 嗯， 那都是唐朝服装啊， 哦， 都是肥肥大大的呀， 对， 说明唐朝全是大胖子。 那那瘦子呢？ 瘦子全给宰了。 没听说过。 嘿，那个时候人家选美人进宫当妃子啊， 啊， 都是选胖子。 是啊， 杨贵妃你知道吧？ 知道啊。 你见过她？ 没见过。 啊，你没赶上啊。 你赶上了？ 我也没赶上啊。 那你说的干什么？ 可我听人家说了。 怎么了？ 杨贵妃呢就是大胖子啊。 有多胖啊？ 300多斤了。 哇， 就他穿那个裤子 怎么样？ 裤腿1尺6，裤腰得3尺2啊。 哎，你瞧见了是怎么 的？我这么分析的 啊。这是唐朝。 唐朝啊。 那么宋朝呢？ 宋朝啊， 啊， 宋朝那个胖子更有地位了。 怎么？ 举国上下赞颂胖子。 赞颂胖子， 要咋叫宋朝了？ 就这么起的名啊？ 对了。 那么元朝呢？ 元朝随着科学的进步啊， 啊， 到了元朝定下了胖子的标准。 多少斤算胖？ 不论斤了。 那怎么算？ 长圆了就是胖子。 长圆喽？ 要不咋叫元朝了？ 哎， 你想， 明朝呢？ 我这么一说，你不明白了吗？ 清朝。 那你就更清楚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甭管咋说呀， 啊， 反正你们这瘦子是比不了人家胖子。 胖子怎么了？ 人胖子有些优点呢，比不了啊。 胖子还有什么优点？ 首先说人家胖子 啊， 能够体现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 挨得上吧， 对不对？ 第二呢？ 第二，你胖子他吃得饱睡得着啊。 那倒是。第三？ 第三，那胖子他不偏食 啊， 肥瘦全能着火呀。 第四？ 第四，胖子打葫芦都有水平啊。 第五？ 那个胖子掉河里都淹不死。 怎么呢？ 自个儿就飘上来了。 他怎么琢磨的？ 怎么琢磨的呀？ 啊， 你上我们那儿去看看去吧。 看什么呀？ 我们那个商店呢， 啊， 胖子用品抢购一空啊。 哇， 瘦子用的东西没人要了。 真的？ 都摆摊处理了。 是吗？ 你像那港衫港裤啥的呀， 啊， 2毛钱一条， 够便宜的。 你吃那黄瓜韭菜扁豆， 嗯， 1毛钱一破了啦。 这阵风真够厉害的。 到我们那个饭馆啊，你就吃馒头就行了。 那为什么呀？ 悬悬腾腾，它像胖子。 吃别的呢？ 别的呀，什么，面条啊， 嗯， 花卷啊，烙饼啊，不供应了。 吃面条怎么了？ 吃面条怕你长长喽。 嗯，吃花卷 怕你长滑喽。 吃烙饼 怕你长扁喽啊。 哎，也没那么长的呀。 没，反正是胖子时髦了。 我就问问你 啊， 你这么瘦他怎么能胖？ 是这您了放心吧。 怎么办？ 我们冯城啊有偏方啊。 什么方法？ 每天早晨起来呀， 啊 打自己40个大嘴巴呀。 打呀？ 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那么你让谁打呀？ 我让我儿子打的呀。 他能打吗？ 起初他是下不去手啊。 哦， 后来我动员他呀。 还有动员？ 哎，我启发打他爸爸的积极性啊。 哦， 跟他讲清打他爸爸的重要意义啊。调动打他爸爸这个积极性就行了。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动员的？ 我跟他这么说了 啊， 我说孩子，咱俩商量点事儿了。 说吧。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对， 你爸爸也想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啊。 啊， 你妈妈死得早啊。 啊， 我呢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 哦， 啊，你得尽孝心呢。 嗯， 啊，过去有一句话吧，打是疼，骂是爱，越亲越得拿脚踹呀。 哪有后边这句啊？ 你呀，你使足了劲，抡圆了，打你爸爸40个大嘴巴。 嗯， 你要是不打，别说你爸爸翻脸可不认人呐。 够厉害的。 哎， 那么打了没有啊？ 怎么10分钟我就胖起来了？ 那是肿了。 胖的我都起不来床上了。 真够狠的。 你甭管咋样啊， 啊， 咱总算跟上时代的潮流了。 还凑热闹呢。 你说我这个人也该着倒霉。 怎么了？ 胖了刚3天呢。 啊， 我儿子又给我送信儿来了。 什么信儿？ 爸爸可坏了， 说 胖子不行了。 嗯， 瘦子领导时代新潮流了。 得，我说你赶紧买点消肿药消消肿就得了。 我呀， 嗯， 我听听再说吧。 怎么了？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再胖子好， 嗯， 我省得挨揍了。 嗨， 听完了马季、赵岩合说的一阵风，我们呢接着来说说高鸿雁眼中的球迷赵岩。1978年秋天，赵岩陪怀孕中的妻子散步，赵岩是边走边看手表，这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就直奔广播说唱团电视室，准备看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直播。高鸿雁只得独自一人走回家。走着走着，他突然想起忘带钥匙了，只得挺着大肚子又折回广播说唱团，请守门的解放军战士给赵岩打电话，让他呢把钥匙送出来。电话接通了，赵岩却说等会儿，等进一个球就给你把钥匙送出来。这一等就等了40多分钟，腰酸腿疼疲惫不堪的高鸿雁恨赵岩也恨这比赛，怎么这么长时间还踢不进一个球呢？好容易中场休息，赵岩还是舍不得离开电视机，派一个小战士帮着把钥匙送了出来。高鸿雁接过钥匙赌气地回了家。等赵岩彻底看完了球赛回家时，这无论怎么敲门都没有反应。这是高鸿雁给他的教训，让他也尝尝罚站的滋味。说完了这个小故事，我们来听一段刘俊杰、赵岩合说的相声《常言说》。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您看我跟俊杰啊是刚开始合作。 哎，常言说得好，这叫一回生二回熟。 可是我们初次见面呢就成了好朋友。 嗯，常言说得好，这叫一见如故。 您看他长得比我高点啊。 嗯，常言说得好，猴骑骆驼高人一头啊。 我长得比他胖点， 他这叫马不吃夜草不肥。 他的声音比我低。 常言说得好，有理不在声高。 我的声音比他洪亮。 他这算矬老不高声啊。 什么？ 不是，您是声如牛吼。 不是， 您是纸糊的叫驴大嗓门。 什么词儿啊你这个。像话的，愿我们的相声啊， 嗯， 给各位带来欢乐。 哎，常言说，笑一笑，少一少。 我们俩呀， 啊， 他就好比是红花，我就好比是绿叶。 常言说，多好的红花也得绿叶服。 可要没我这绿叶啊， 嗯， 他这红花也长不好。 常言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嗯。 常言说得好， 你哪儿这么多常言呢？ 不是，您大概还不了解我， 啊， 我说话呀，句句都得带常言。 是吗？ 要不带出常言，我就说不出话来。 真的？ 恐怕您没这么些常言吧？ 啊， 嗯， 要真讲说常言呢， 是吗？ 您比我差远了。 要讲说常言，您比我差多了。 我的常言比您渊博， 我的常言比您丰富， 我的常言比您厉害， 我的常言比您严重， 我的常言都住院了， 我常言都开刀了。 什么常言呢？ 啊，反正有常言就能对付您得了，这是。 这牛皮可不是吹的， 那泰山不是堆的， 火车不是推的， 这麻子不是 K 的， 词儿还不少， 有常言嘛。 那行行行，那哪天到我们家聊聊去？ 到你们家去。 哎， 常言说得好，亲戚越走越近，朋友越处越深。 你可得句句都带着常言。 哎呀，没有金刚钻我也不敢揽瓷器活啊。 要没常言你别说我轰你出去。 这您放心，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哎呀，我这么大一活人还能让你给憋死？ 你这话可太气人了。 这也是常言呢。 那咱们开始了。 开始了， 别忘了说常言， 句句都得带常言。 这可就是我们家了。 我到您家去。 开始。 好嘞。常言在家吗？ 哎，这常言在家吗？ 不是，您是什么言？ 赵言。 哦，对，叫赵言。 真是。 赵言先生在家吗？ 啊，谁呀？ 我呀。 您好。 您好。 您好。 哎呀。 哎呀。 哎呀。 哎呀。出去。 怎么回事？狗 牙疼啊，这位。 不，这是什么意思？ 常言呢？ 哦，对了，我忘了这茬了。再来啊。 您来了。 哦，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哦， 嗯， 那您请进吧。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啊？我们家虎窝呀。你看我们家这房子可是小点儿。 那没关系。 嗯， 常言说得好，庙小妖风大，池浅。 什么？ 这个石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哎，这还差不多， 是吧？ 那咱俩站这儿聊会儿。 常言说的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瞧，还挑理了。 嗯， 那您请坐。 嗯，坐着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 那咱们就倒着吃这饺子。 我怕弄一脖子醋。 那您喝杯水。 常言说得好，君子之交淡如水。 那您抽根烟。 嗯，常言说得好，男人不抽烟，白在世上颠。 您喝杯酒。 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 您吃顿饭。 男人不吃饭，活不了两天半。 你这都什么常言呢？ 这常言是我瞎编的。 瞎编的像话？ 跟您说，赵先生 啊， 要真讲常言呢， 嗯， 说出来我就怕您接受不了。 只要用的合适，我保证接受。 都能接受吗？ 没错， 这是您说的啊。 对了， 嗯，这么着吧， 您说， 咱用现在开始，句句您能接受我的话。 没错， 常言说得好， 哎，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是， 听说您现在家里头不老愉快的， 可不是家里闹点小矛盾吗？ 哎呀，一家有一家难念的经，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哎呦，清光难断家务事啊， 就是我们那孩子学习太差， 子不教父之过。 哎呀，你说这将来可怎么办呢？ 上梁不正底梁歪呗。 你说这长大了非成个傻子不可？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我是傻子呀。 不是，您傻人福相。 为这事儿啊，我跟我爱人还吵起来了。 马勺没有不碰锅沿， 前两天还动了手了， 打是疼那啥呀，闲着没事拿脚踹了。 这样下去啊，我们这夫妻关系都危险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搞不好我们非离婚不可呀。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那离了他我找谁去？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的。 别说了。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刘俊杰、赵岩合说的相声《常言说》。赵岩最爱看足球比赛，每逢重大国际赛事，哪怕是半夜两点转播，他也要爬起来收看。要是正赶上在外地演出呢，他也要想方设法借一台电视放在后台，边候场边看，直到舞台监督催他上场，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哎，这也难怪妻子高红艳说赵岩，这见了足球比见着爱人还亲。 Thank you.

哎，我审的怎么样？ 这厅长不怎么样，这个、 啊、什么不怎么样？都解决了。 你给他解决什么问题呀、啊？他说的都是瞎话，一句实话没有。他的问题在思想里，在灵魂里呢。 他说的都不是实话呀、 啊？那可不是啊。 那我怎么办呢？ 我看你就不行，不是？你来这局，我审你就行了。 还得审我。 白小童 又来了。 刚才听你这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这个申诉，觉得你是够可怜的呀。 厅长，我是可怜， 实质上你是可气。当初你到农村为什么不立志打一辈子光棍？ 光棍 我就不相信有人爱你这个反革命分子。 不，哎，厅长 啊， 想当初我们俩真正是相亲相爱。 那个时候你们一块跳个三步四步，蹦擦擦蹦擦擦吧。 啊，还三步四步呢？ 啊， 喷漆室我还做不过来呢。 嗯，问题清楚了，问题就在你爱人身上。我觉得当初他不应该爱你呀、啊，他应该对你高喊、打倒、斗臭、枪毙、油炸，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历史悲剧， 才演变你这么一个时代的怪胎。你爱人用他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给了你生活的动力和勇气，成为你今天背叛他的借口。你的良心何在？啊， 这是 你的灵魂哪儿去了？ 我灵魂 拨乱反正，给了你政治生命，落实政策，为你前途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你应该现身自化，可是你地位变了，你的思想变了，良心丧尽，灵魂发霉。把灵魂交出来。 我灵魂 要把你灵魂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见见太阳。把灵魂交出来。 灵魂我没有。 没有。 不有他没在这儿。 哪去？ 我藏地沟里了 啊。我来人呐！ 啊， 到阴沟了，把白全福的灵魂给掏出来！ 哎呀，真掏啊！ 啊，哪儿去？过来，过来，在你们眼前站着呢，这就是白全福的灵魂。说，为什么要离婚？ 我想换换。 有目标了吗？ 有目标了。 前妻的恩情呢？ 全忘了。 他的痛苦呢？ 我合适就完了，不管别人。 看看这种灵魂多么肮脏，多么卑鄙，多么下流，多么无耻。现在我们把白全福的灵魂押往全国展览示众、看，这就是白全福的真灵魂。 别说， 这就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道德法庭。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琐事及邻里纠纷这些很难论断的鸡毛蒜皮，如果不用积极的办法予以化解，那就很可能演变成更大的冲突。而道德法庭则把这些纠纷和矛盾遏制在胚胎状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段道德法庭的创作者是天津的相声作家王明禄。这个名字呀，你也许感到陌生，但万能胶、坐地炮、大白胡蛋这些经典人物您一定不会陌生。很没错，这些呀都是出自王明禄创作的相声作品。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为您详细介绍相声作家王明禄。最后我们来听周杰伦这一首《东风破》。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愁又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无人可走，你走之后就能回忆十年少。